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点02分啊，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 对， 大家好，我是曼宁。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哎，我跟孔文已经很久没有见了哈，今天有没有觉得跟我搭档很生疏呢？ 没有啊， 没有哈， 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啊。想起来了一首歌 啊，什么 这么唱的？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哦。后面我知道盼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哎对了， 说明孔文现在跟我搭档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哎对， 今天就实现你的梦想、就 是、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啊、 哦、 和曼宁老师一起搭档陪伴大家早晨2个小时 嗯 上班的时间啊，还是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哎、 大家现在呢把频率调到 FM98.2AM9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搜索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和我们互动，然后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 APP 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哈。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5和0，所以说在早上7点到晚上8点之间呢，是限行尾号的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嗯， 今天的天气呢是3到19度。 3到19度 对, 对， 然后我们现在也打开了这个啊，手机上的这个天气软件啊、 嗯、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下，目前北京的温度是8度， 我觉得已经很冷了， 很冷了是吧？ 但是呢我们看到直播间里面的孔文呢穿着短袖， 短袖 只能说你、 啊、 很热情， 对，然后希望，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早晨的时候啊，大家这个上班啊，有的同学可能起床气比较大 啊， 对吧，用我们的热情感染到大家，然后让大家这个尽快的打起精神，投入到一天啊、这个、 紧张而又刺激的工作当中， 紧张而又刺激的工作当中还有美好的生活当中， 哎 哎、 嗯、 对。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个比较让人开心的事哈、啊、就是今天虽然比较冷、嗯、但今天空气特别好，今天的空气呢 PM2.5 应该是50到70，是属于凉了，所以说从这个窗外看出去啊、 嗯、 这个天空还是很蓝的， 哎 就是风有点大， 嗯风有点大，然后呢这个北京的秋啊 其实还是挺美的，但是有点短、嗯、啊。大家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呢，啊，希望大家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啊、嗯，然后这个看一看这个花花草草啊，对吧？然后落下的叶子啊， 嗯， 啊，这包括很多的美景，包括香山呐、啊，然后还有这个 北海公园啊， 北海公园啊、嗯。大家如果周末的时候啊，因为今天是周四，啊、 对 对对对。然后昨天大家还聊嘛， 嗯、 说这个昨天是周三， 嗯，对对，昨天是周三， 啊、对。昨天说就是周三是一个什么日子， 嗯 啊，就是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啊已经远去了、 嗯、 下个周末呢、这个、 还没来 又有点遥不可及，然后呢、嗯、又工作了几天又有点累啊，但是呢熬过周三啊，这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期盼了嘛，就可以规划一下周末的时候、哦、对吧， 对 对对对，然后就是现在啊，通常这个我和爽爽一起搭档的时候，到周四周五大家看到我们俩现在基本形成定式了，就觉得、嗯、哦，看见你们俩然后出声出图像了，就可以规划周末了。啊， 可以可以，希望我们成为这个大家周末的一个小提示，就看到我们俩就觉得 哎假期马上要来了、 嗯嗯、对对对、 嗯、而且昨天是重阳节啊，重阳节一般有一个赏菊的习惯， 嗯， 所以说最近啊北京的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菊花展啊，大家呢不妨我们就先替大家规划一下哈、啊 嗯、 这个可以去香山看看红叶，也可以去其他的公园来看一看菊花展啊，应该还是很美的、 嗯、对对对，然后这个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欣赏一下， 嗯 啊，记录下今年北京的 秋天 的美景， 嗯，也就三五天的吧，这大家赶紧的吧， 就三五天 了，马上这个冬天就来了啊。 对， 据我的这个记忆里面哈、啊， 嗯， 从2015年开始吧， 嗯， 每年的10月25号左右， 嗯、 我肯定是穿大衣。 10月25号穿大衣， 今天已经18号了，所以说还有一个礼拜、嗯、啊！大家 不要给你想买新大衣找理由。 哎，真是好烦人啊！有些人就很理解女生的这个想法，就你就知道她在给你铺垫，哎呀，我没有大衣穿，对不对？该买了 啊，该买了啊！然后呢，这个对吧？就给大家也给提示一个小窍门啊， 嗯、 给大家挺鸡贼的一个想法 啊 啊，是吧？说这个，哎呀，说最近什么天冷了呀，是吧？最近然后怎么的，都是女生给你们在暗示、 哦， 最近就别搭理他，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再搭理他， 那不得冻感冒了吗？ 冻感冒了，冻感冒了，那机会就来了呀！冻感冒了之后，然后那，对吧？送个药啊，送个饭呢、啊，端个水呀、啊，是吧？人送点关心呢、啊，是吧？满满的都是套路， 孔文的套路特别深，而且如果大家再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你看看他的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有好多小心思，说不定跟他在一起应该还， 嗯， 挺有意思的，觉得 哦，是吧？ 给孔文征婚了啊！孔文今年已经50多了，还是单身，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孔文，觉得孔文很有意思的话，不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节目底下留言啊，说说这个孔文有什么优点啊，说说你有什么优点，看你俩是不是匹配啊？这样吧，我们在这个给孔文征婚之前 啊， 我们先来让大家这个清醒清醒 啊，来两首好听的音乐来送给大家，是孙燕姿的《科普勒》和《绿光》，来听一下。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起。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 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心碎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唯美，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也不醉不归。小天忘掉找不回，被白雪覆盖的些精髓，当时候尚未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说好不消遣忘掉，是这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坛里我犯了错，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情愿凉了，不是这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坛里我犯了错， 刚才听了一首王力宏的叫做花田错哈、不知道这个孔文喜不喜欢王力宏。 我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长得比我好看 啊。那倒是、今天孔文要征婚啊，王力宏确实是比较帅，但是他是那个创作型的歌手，我就很喜欢。 哎，就是有才华。 对，我就是喜欢很有才华的人。 哎，你看我就比较喜欢周董。 嗯，周董也很有才华啊。 对，但是有人说我好像比他长得好看。 你主要不是喜欢他有才华，你是喜欢他长得没你好看，是吗？ 哎、对， 你可不能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周董的粉丝， 是吗？ 嗯， 哦，到时候我会被喷，是吗？ 你真的有可能，比如说我就是周董的粉丝啊，你要说他长得没有你好看，那我不干啊。然后那个，其实说到了这个创作型的歌手哈、就是他们都很有这个音乐方面的才能。孔文，你有吗？ 我这个喜欢唱， 我马上就要嘲笑，准备嘲笑你了。 喜欢唱，但是呢，这个就是唱的吧，就是这不是特别好 啊。那你除了就会唱的话，你还得会几种乐器，对吧？ 那一种不会， 一种也不会。我觉得你会。 哎，你是不是会弹钢琴？ 我会， 是吧？ 我不仅会弹钢琴哦， 不仅会弹钢琴，还会什么？ 还会手风琴啊，是吧？你是不是很佩服我？ 我很佩服，此刻我非常佩服。 就是，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不是先会弹钢琴的，我是先会弹手、先会拉手风琴的，是因为我姥爷是拉手风琴的。说到我的这个我的艺术生涯哈、加引号的艺术生涯，就是 小的时候特别家里特别有传承。 对，就是我姥爷说。去拉手风琴吧，然后想，哎，好沉啊，这个东西。我小的时候真的是瘫在沙发上拉琴的那种。后来应该是上了大学吧，大一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钢琴好哎，我钢琴 贵呀、 那倒是，钢琴比手风琴洋气一些。然后我就跟我妈谈嘛，我说，怎么这样对我？我明明喜欢钢琴的，为什么小时候要让我拉手风琴？然后我妈说，啊，你也没说呀。 你什么时候说你喜欢钢琴？我说我一直都很喜欢嘛。说行，那你从现在开始学吧。于是我从大一开始学钢琴，有没有那个大器晚成的感觉？ 有啊。然后最后 孔文打算什么时候那个？现在已经50了，孔文。 不就但是呢，这个你看又会钢琴，又会手风琴，但是并没有走上音乐的道路， 还没有成为创作型的歌手， 还没有成为创作型的歌手，然后成为了一名啊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啊。嗯，可能也是因为有才华吧。 好吧， 吓得孔文都出汗了。 好吧， 其实不是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大咖带你聊艺术，所以今天呢主角不是我和这个一点乐器都不会的孔文啦，是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首先呢来请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女士优先吧。 大家好，我是朱林华。 嗯，不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为什么要叫大咖带你聊艺术吗？ 大咖谈不上了，我目前呢在就是也是从事音乐工作，然后一直都是学习音乐，刚刚从韩国音乐博士毕业，然后现在在那个一家这个央企的文化单位工作。 那个我知道啊，孔文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夫妻。 啊，对， 所以两位都是创作型人才， 创作型人才。 你羡慕吗？ 啊， 你不仅没有老婆，这个，你还50岁了，你还不会乐器。 不要在节目当中过于不这个暴露个人隐私啊。这个朱林华老师就职于中央直属文化企业音乐学博士，然后在他旁边就坐的呢，就是他的先生啊，王玉先生，来，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王爵 啊，王爵，不好意思，嗯。王爵呢就职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中国音乐学院吧， 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副教授。、也是这个博士。然后欢迎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哎，我很好奇哈， 大家好， 就是两位老师是如何走上这个音乐的道路上了？是不是像我一样是被老年？ 比起你是一位世家，我反正我们家就是 只有你一位。 对，据我所知就是都没有从事音乐工作的。王老师家也差不多吧？ 对，我也是，我们家都是工人。 哦，那一开始为什么会是大学的时候所学的专业是这个吗？ 不是，我是从4岁半就开始学钢琴。 4岁半。 就是因为那边就大家的那个就是 有一天做了一场就是课，然后去别人家看到一台钢琴，然后不小心摸了一下，然后爸爸说你喜欢吗？然后他说了喜欢。 哇， 然后呢对， 4岁半就知道自己的钟爱的东西了。 那个时候并不知道， 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好玩， 对， 就想去尝试一下。 对， 就以为是个玩具嘛。 对，就是这个玩具好大呀，然后觉得家里要是有的话会很好。结果家里砸锅卖铁买了以后说你不能不玩了。 哇，确实那个时候的钢琴应该会很贵吧。 是的呀。 对，当年的这个钢琴大概2000块钱，那是我大概是83年吧，84年。但是这个钱对于当时来讲已经是非常 大的一个数目了。 对，非常多了。 嗯，那后来就是家里买了这个钢琴之后呢，就有没有觉得啊我又不喜欢了？ 当然。 嗯， 当然应该是大部分的 学琴的孩子都会有过的。 对，大部分琴童都会有这个阶段。就因为他要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训练，非常苦的训练，那这个过程很枯燥，就会有叛逆，就会有就是对抗， 想放弃， 对，但家里就是逼着一直要学，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也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手风琴它太沉了，老是压着我，我也说我不想学了，然后我妈就说啊是吗？好啊，那你放弃吧，那你不要学了。我说啊。不要，当时会觉得 那你还是喜欢。 可能是觉得我学了很久，突然让我放弃的话，我可能就是还是觉得很可惜， 舍不得放弃。 对。那我们朱老师呢？朱老师也是一开始是怎么学的？ 我之前也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是学舞蹈。然后学舞蹈呢，因为我爸爸是学中文的，然后他呢就不太喜欢女孩在舞台上蹦蹦跳跳的，他觉得不是太好。当然我不是说 写字， 对。然后所以呢，他比较喜欢那个传统音乐，所以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学民乐的，二胡啊、古筝啊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大学的时候后来一直在做理论，就是学音乐学作曲，就是作曲理论。 我很好奇这个。音乐学哈，它主要包含什么样的 音乐学呢其实是一个大的概念，就是就是像国内的话很多，就是我是师范类院校毕业的，不是像王老师是那个专门的音乐学院，所以呢在师范类学校呢，音乐学呢就是比较概括的比较多，像什么音乐教育啊这些，还有各种的这种器乐演奏都涵括在这个里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 王老师就是一开始就是本科就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是这样。 我是附中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当年我的老师，我应该是跟郎朗是还是师兄弟，当年 是同门。 对，就当年参加过很多比赛。 他们是小的时候是那个四大琴童，就在大沈阳。 然后呢，后来因为就是自己就是一直不喜欢。 一直不喜欢 啊，对，因为钢琴很苦，然后加上我的手可能有点小，老师说你的手小，可能未来发展会受到 限制 就像打篮球，你个子长得矮，差不多这个意思。后来老师建议你不如学一个别的，改一个别的专业，所以我在附中高中的时候就改了作曲，然后大学本科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然后毕业以后，当时是留校任教，后来我就去德国去 深造。 对，深、对， 当时德国的一位老师就听了他的音乐以后，就邀请他作为访问学者，然后去在德国。 在那边生活十年， 但是一待就待了十年。他本来是要去三个月的，就是访问学者一般是 三个月 的交流。 后来到了国外，就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你的音乐世界又开阔了嘛？后来就想在那边就继续待下去， 学习。 对，然后把工作也辞掉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工作也辞掉，然后大概是5年前吧，回到北京来工作。 那在德国的十年啊，主要是可能是什么方面的研究？ 就 作 曲，就是自由艺术家。 后来也有上学。 对，后来读了个博士。 对， 听起来很轻松。 其实我特别好奇，这个王老师小的时候啊，说那个被称为什么四大琴童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故事？就是这个弹钢琴，这个一定是和手掌的大小和这个开合度是有关系的吗？ 现在看来不是 啊， 但是因为当年就大家， 李云迪的老师也曾经对李云迪提出过这样的质疑。 其实现在看来并不是绝对的。那就好像那个什么打篮球也有个子矮打得好的， 没错。 但是呢，当年可能就是这老师大家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观念，就你的手小，所以说，当琴童就是因为当年学钢琴的人太少，然后我们整个城市大概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就经常代表城市或代表哪去省里去全国比赛，然后就反而成为了一个活动了。一到过年过节或什么晚会，就要把我们几个拉出来， 拉出来溜溜 啊，对，拉着溜溜。 那直到什么情况觉得，哎，我是真的热爱这个东西？ 应该是大学毕业 之后， 应该是在大学毕业以后， 他觉得其实确实是真爱。 是不是真爱不知道。 对，因为我觉得学习这肯定要经过一个起落的，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经历过一段很痛苦的阶段，就很迷茫的阶段，而且我看现在我的学生里面也大部分也是有很多迷茫的，就不知道未来怎么样，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学的这个专业是不是自己最爱的，很多有很多疑问，所以说当年就是未解，后来到了国外以后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这个。 好，等我们进一段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然后这个我们再听王老师聊自己是如何度过那段岁月的。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只是 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瞬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内 是我生命的 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 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无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8:33，欢迎大家回来，来到我们的青年说啊，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哈。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82 和 F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哎，大家呢现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就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了，然后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嗯、来和我们互动起来，还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嗯，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大咖带你聊艺术、 哎、 你有什么样关于艺术方面的小问题啊，或者是小小的疑惑啊，其实是可以问我们两位大咖的。 哎，而且呢这个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啊，我觉得是一对这个还是一对夫妻啊、嗯、然后非常亲密的生活当中的组合伴侣。他们是王珏，就职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还有朱林华，就职于中央直属文化企业，同样也是音乐学的博士。我们再次欢迎二位嘉宾、嗯、再次 欢迎、 嗯、 谢谢。其实刚才说到了王老师的这个 那个大学时候的迷茫的阶段， 对 啊，迷茫的阶段，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就是 就是不喜欢，然后就特别抵抗吗？那个时候 没有说不喜欢， 嗯嗯， 也没有说喜欢， 哦，就是 就可能是觉得 我就是一种混沌的状态， 就不知道， 就是，混沌的状态， 不知道前路的方向在哪里，嗯， 没错， 嗯， 然后也然后对，因为从四岁半开始学音乐，因为音乐这一门艺术在我觉得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必须要经过非常多非常长时间严苛的训练。你像很多绘画呀写作，其实很多人到了三四十岁突然间他就能够出来，音乐你不 顿悟了， 你没有童子功，也是经过非常非常苦的这个训练，你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那个像弹琴拉琴，就是经过这个训练以后，那么人就会刚才说到就是心里造成一种抵触，特别是我们这个家长都会逼孩子，所以他们说弹钢琴的人没有挨过打的，因为这过程太漫长了，太苦了，然后所以说就会抵触，那么这个抵触情绪一直带到这种未来的， 小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抗，到大学的时候有了这种反抗的能力， 但是后来又会想我真的要反抗吗？ 对，所以这就是迷茫的地方， 但是 因为其实 你会想我真的喜欢这个吗？然后你面对很多学的很多东西，你会反思很多东西，因为这个并不是我最开始我自己选择的嘛，然后所以说而且看到很多包括对未来，所以说这个 有一个不知所措的一个阶段，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学就是很多大学生都会有过的迷茫吧， 对，我觉得是正常 的，是的， 对， 正常的， 只不过是你接触这个专业是比较早的，从四岁多就开始了， 对， 但是我们很多大学生从大一开始接触，他们学会计专业啊，会计专业这个未来肯定很好就业，后来学完了以后一点都不喜欢，那也是一个迷茫的过程， 说实话这也是我回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德国后期每年回来讲座在各个学校，后来跟大学生接触以后发现 很多大学生都 非常多大学生非常迷茫，跟我当年很像，非常像，因为我自己可能走出来了，但是我特别想用我的这个经验来帮助他们，也能够让他们尽早的能够摆脱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个状态是 很痛苦 的，而且很不好的，而且我知道有些人一辈子可能都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走不出来， 没错啊，那当时有没有给自己做一些这个积极的一些调整，还是就是我作为一男孩子，我可能我就扛吧，我就生挨过来的。 所以说，就是遇到出国这个机会，邀请我三个月，我当时开始整个人很消极，开始不想出去，因为后来他们那边诚意非常的大，然后给我报金路费，所有的费用都给我，然后而且说就是包括就刚才聊到去先去三个月，然后先看一看。所以说我也是抱着那种反正也无所谓了，所以就先出去看一看，对，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当年其实已经准备放弃音乐了， 准备放弃了，后来再 因为你已经没有激情了嘛，你对他没有激情了，所以出去看一看，反而有的时候你没有目的性的去做一件事，反而会有一些特别大 的 收获， 没错没错，艺术有的时候是需要自由的， 对对对，没错的， 朱老师有过这样的 我想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吧，但是可能跟王老师的这种从小以来的这个压抑，我是女孩是另外一种叛逆，就是男生他有一种跟家长是无声的对抗，我呢倒也有一些，就是我因为我也觉得因为父母都会给你规定一些路，父母都会为你想，他们尽他们所能的给你一些更好的路，我也是到大学的时候但是我一直还比较喜欢我的专业，所以呢跟王老师是有人受邀然后出去相比呢，我更主动积极寻找要出去，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了，本来留校工作做学生工作做团委，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想知道的东西，所以我就比较主动的出去，但那个时候跟家长也是发生了很大的这个 冲突， 因为父母他并不希望你寻找一条这种未知的路， 不一样的路， 对，未知的路，因为你可能你留校了，然后你在一个城市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前景，很稳定，对，对于女生来说这是比较重要的，对，所以这是我 和父母比较大的矛盾。 嗯， 对，我也是出去以后，然后慢慢寻找到自己，觉得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可以要什么。对， 后来在韩国也待了很多年。 对，我在韩国待了有七八年吧，然后后来对还去了新加坡。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 就是这个留学的经历啊，这个是一个比较，也是一个我觉得痛并快乐着吧，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虽然这个很多人这么说，但确实是痛并快乐着，因为刚出去语言的不通，然后还有尽管韩国也是这种就是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是一样，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相似的，但毕竟是异国他乡，所以有很多个 觉得很孤单。女生 会有，会有，特别是开始的时候不会说话，因为我出去的比较晚嘛，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出去的，然后呢又因为相对来说起点比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大学工作了，所以出去呢那不会说话，所以那个自尊心是很。 为什么会想去韩国呢？我还以为是因为你会，所以觉得去韩国简单。 没有我倒是这个说来那个我其实比较喜欢，我挺喜欢韩国的这个文化的，我喜欢这种东洋的这种文化，因为我跟你说了，我后来学了传统音乐，所以我对传统的东西还是比较，就是对东方这些东西比较有好奇。当然我最大的一个原因，其实你一定想不到，就是跟我后来的这个专业也没有关系。我最开始去韩国是为了学音乐心理学，就是认知的这个方向，因为我在国内又还上过一个研究生，就是心理学的硕士。 你读了多少书啊？ 对，我觉得我的人生好 boring 啊，就是前面都在读书，就是真的。所以他经常说我 音乐心理学。其实我学过应用心理学，但是我不知道音乐心理学。 我之前在国内读过的是基础心理学。对，就是北师大它有一个这样的，就是高校教师这样一个方向。就是基础的这个心理音乐心理学呢，现在国内很多，然后就是用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比如音乐疗法呀，用音乐来这个什么治疗啊，然后用音乐来干预你的行动啊，就是干预你的行为呀， 这是在国外特别流行，就是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十年前哦， 这个 我去 就是这个音乐治疗，发现音乐对于人的精神的治疗，特别是那些有精神问题的，比所有其他的那个手段更直接，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这个神经，他会立刻安静下来。而且我在那边也从事过三年的这个工作，跟那些残疾的孩子在一起，非常的重要。它叫 music therapy， 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就很多大学里也发现了。 对，我们在国外都有做类似于这样义工的工作，就是对一些相对来说残障的孩子，然后用音乐的，就是对他们的身心灵做一些，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在智力方面，因为音乐它可能还带不仅是智力，它还带有情感嘛，所以可能它在智力方面也许有一些缺陷，但是它可能在情感的这些感知能力方面，它可能有更优越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也是后来我认识他之后，他也说他在国外有教这样的孩子弹钢琴，然后感受，对，我也有接触过这样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不能说弱智的孩子，就是比较低一些，比普通的孩子就是特殊的孩子，特殊教育。 所以说我的学生会问我，在大学的他们问我，他们感觉我好像什么样的学生都能对付。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比起他们来说有 更难，没错。我说你们没有见过那些就是精神残障的孩子，可能有十个孩子，有八个老师在旁边，然后我给他们弹琴，然后他们跳舞，然后排音乐剧，排小燕子，他们非常厉害，那种狂躁，那种躁动还不停， 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我每个礼拜都要去两次。我是他们那边的老师，在一个山上，那是一个德国很有名的一个残障的一个孩子学校。然后其实我回国最舍不得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我们感情特别深，因为我很懂他们，你知道吗？ 那教这些小孩子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怎么去教呢？ 不用教。 其实 音乐、 就是、一起感受， 音乐就是一门语言。音乐就是一门语言，而且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因为我 每个学期的学期末呢，王老师经常会收到就是一两个，就是那个就是目前啊在学校里面老师觉得这个孩子我就教不了了，那个你去王老师那边，你下个学期去王老师那边上课吧。 就是因为其实我因为我父亲就是残疾人， 啊，所以说我对于残疾人从小我有非常深的了解， 身体 残疾，啊，所以残疾人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平等对待，啊，这个平等说实话就是你不要过多的去在意他， 或者是特殊的关照， 千万不要，他已经受过了这个很多，好像他怎么样一样，其实平等。我们开玩笑聊天，而且需要非常就是完全是平等的，他就会觉得跟你在一起特别好，特别舒服，很放松。所以那些孩子我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他们觉得他们跟我在一起特别开心，因为我没有特殊照顾他们，因为我特别知道他们需要。我觉得真正的尊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而不是小心的去呵护他。其实他们心里是很敏感的，他们知道的。 突然想起了一部电影叫做《放牛班的春天》，会觉得有一点点像， 对， 是这个这样的。 我也曾经在韩国有这种多文化艺术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父母都是有一方来自国外，然后比如很多就是其实就是比较差一点的国家，像韩国人特别都是妈妈，一般都是妈妈是比如说有的是中国人啊，或者朝鲜，甚至是朝鲜就是脱北的一些人啊，或者是什么亚非拉国家那些人，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是跟韩国的那些本土的孩子是不同的， 他们觉得跟他们不一样。 对对对，他们组成韩国有这样的机构，然后有这样的教育机构，把他们组成一个小型的乐队，然后教他们演奏，然后教他们熟悉这个韩国文化。对，因为他们的语言其实也不是太好，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是长期跟妈妈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说妈妈那边那一方的 语言， 对，作为母语，而韩语呢是他们的入学校的时候才进行的语言，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有去教这样的小孩，就是做乐队， 那目前的这种就是在艺术教育，然后这种音乐疗法，对这个身体有残疾或者智力有不健全的这些孩子，在我们国家现在社会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知水平？就是其实我在听二位老师聊的时候，我在回忆我过往的这个这个生活当中，好像这方面的信息接触到的比较少。 是 啊， 我看到好像近些年在一些大学里面慢慢有这个专业， 北师大有老师长期致力于这一方面的研究。 哦， 对， 然后中央音乐学院现在也有音乐心理学的这个， 对，现在有音乐疗法，这个 对本科硕士这个专业都有， 在慢慢的开始记录这个，因为大家慢慢意识到音乐对于这方面的这个作用， 而且不只是音乐啊，什么好多艺术形式，对，绘画， 绘画也是， 对。 就是很多他们其实在艺术方面往往是很有天赋的， 对， 非常有天赋，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只不过 以后会让自己的孩子从事音乐方面的， 这要看孩子的喜好了。 我不会主动让他去的。 但是王老师小时候也不是父母主动让你学的，是你自己说，哎，我喜欢，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我没有学过心理学，像我夫人一样，但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我感觉到，其实这是一个教育心理的一个。有的时候你越让他去干什么，他越不会去干什么。可能很多时候你就钢琴在那放着，比如我家有古琴，什么乐器都有，你就在那放着。 王老师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去世界各地收集各种乐器， 各种乐器， 对，然后家里就是各种打击乐呀、 什 么 都有， 对，拉弦乐，会的不会的，然后各种手鼓，什么各种非洲。 而且我朋友很多，将来家里比如蒙古人、藏族人，他们来都会要给孩子演奏一段， 然后各种乐器。对， 然后我也不会说你一定要学什么，从小啊，古琴啊、马头琴、呼麦，他们都来都会给他唱、拉，包括小提琴这些东西。然后我不会主动要求他，因为我知道 他那个已经感那个已经有兴趣出现了吗？目前。 有兴趣，但是我就因为还小嘛，可能我是希望他有一天他主动走过来跟我说，爸爸，我想要干什么？我是特别希望这样，因为我知道如果我 们还属于那个想象力比较丰富的阶段，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可能也会就是会适当的引导一些，我觉得 对， 会做一些干预吧，但是我觉得不会像我们父母那一代那么强制了，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这个经历让我感觉到那个如果是被逼的话，那个这个过程是蛮痛苦的。 啊，蛮痛苦的。而且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走出来了。我觉得可能还有好多人没有走，没有走出、这个。 包括现在都在迷茫纠结。 啊，现在不迷茫了。 还是说包括很多没有走出来的？ 对，现在非常多，非常多。 对， 我身边我的同学学生里面非常多啊，因为所以说我现在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的态度，就我不会告诉你要怎么样。那我是希望你有一天你告诉我你要怎么样、 嗯、 那我能做就是我影响你或者引导你。我觉得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我是觉得教育，我觉得 嗯 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 嗯、 就像跟那些残障孩子 嗯 一样，不用用语言去告诉他，不用。 所以王老师在学校开设了一门非常有意思的课、 嗯、 就是因为他是作曲系的老师嘛，一般都是感觉作曲系的学生呢来学作曲，但是王爵呢他针对非作曲专业的学生，就是有很多孩子他虽然学别的乐器，但是他有很强烈，像刚刚二位就有很强烈的创作欲望、 嗯、 那么他呢就是教这些学生， 现在非常多 教这些学生，所以外系的像管弦系啊包括钢琴系啊还有一些别的学生就是找他来谈创作的人非常的多， 还有外国人，好多外国人、 嗯、对对对。 那这个应该需要很多的这个乐理的基础吧、 那本身进了音乐学院他乐理基础是够的吗？ 是需要，但是这个技术的东西是永远是需要的、 嗯、 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的这个你有创作的愿望。 嗯 啊，没有了这个愿望，你有再多的这个技巧都没有用。 嗯， 有没有很惊艳的学生在这样的班？ 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多。啊， 他们每年，他们现在每个学期会做一场音乐会， 而且每个作品 专场音乐会， 每个作品都 全部都是处女作哟， 全是处女，非常棒。 对， 真的非常。说实话，很多很多作品，说实话，我们作曲专业的人写不出来， 很惊艳的感觉。 啊，因为他是发自内心的。他是发现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他就一定能做好，而很多这种专业的人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是专业 对 必须，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在硕士的时候也是学作曲专业的我就放弃了因为这样经验的学生太多了、 他就没有遇到我这样的老师 好吧 所以说其实按王老师的理念就是说、不管是教育自己的孩子也好自己的学生也好不去主动的去干预他、要他自己由内而外的有这种热情他自然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对，我希望我能做到这样、我的理想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度的把握、你又不能完全不管，你要管，但是什么要管还是所以说他们很多学生很怕我、就是我在有些方面非常严格、比如说你在就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然后这份但是在他们创作上我非常放松，这个度很难把握，有的时候我也会也是在学习。 对，就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每个同学的他们的生活背景还有成长背景还有对自己的对生活的一些 理解 自己的喜好都是不一样的， 非常 对然后这些呢也都会融入到他们的创作当中， 对 对吧。那么这个创作当中有时候比如说某一点或者某一项东西某一种感觉，然后这个同学是特别喜欢的，但是王老师可能特别排斥，这个时候您可能就要去权衡一下，我是要尊重他的这个创作理念还是要按照我的方法然后去给他这个来纠正一下。 昨天我跟我学生还在说、我说我不希望你们变得很乖，当然你们很乖其实我是喜开 就很轻松， 我是开心的啊，我说什么你们都听， 对， 但其实我骨子里我是希望你们都不乖， 有一些叛逆， 都是叛逆的，而且我是从很少去评判他们的作品，我就哪怕如果这件事你很坚持要做，我绝对会尊重你，哪怕我现在不同意，那么结果就是，那你拿出结果来，我们看，大家看，舞台上见，知道吗？我绝对会让你做，我绝对不会把这个让你打断你的这个计划，肯定让你去做，你只要坚持，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坚持的道理，可能我并不。没有感受到他内心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完全有可能。那么就是我会尊重他，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不是法律，知道写个作品哪怕就不好也无所谓，也没有那么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想问王老师，就是在音乐作品当中，比如说我们然后新创作来一首曲子的话，它会不会像出现跟绘画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或者国内国外有很多的绘画大师啊，比如说他们这个在世的时候反而自己的这个作品然后不被这个大家的 不被大家欣赏所认可。那么就是这个作曲，就是曲子出来之后，可能比如说，哎，我这两年可能不流行，大家不喜欢，那没说可能就过一段时间，或者说过一些年份的时候，这个曲子会突然流行起来，爆发起来。 当然。 啊，会有这种情况。 当然，我当年在维也纳有场音乐会，音乐会结束以后，一个朋友在门口聊天，他问我，啊，他说你就是刚才那作曲家，我说是，他说哎呦很遗憾，我说为什么遗憾？他说德语，他说你们作曲家不都是死了以后才会出名？你看那贝多芬那些莫扎特都活着，就他活的时候都很惨。啊，他可能没有绘画画家那么惨，但是也，这是一个创作行业，就是一个这样，它需要经过时间的淘汰，所以其实就是包括今天我们流行的社会上流行的东西，现在流行的东西，但可能过了多少年以后才知道。 它会不会成为经典？我们现在所谓的经典曲目，在当年也是在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些什么歌剧，在当年也可能就是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经典剧目，在当年可能就是一个流行乐。 没错， 这就像我们经常在说，前两天我还见一个老师，就在我们在说燕乐、雅乐，可能上一个时代的雅乐，到了下一个时代就成了燕乐，这个很正常。对， 就是大家的认知不一样，对于作品的这个欣赏的标准也不一样。 就好像那个。有一个电影，那个莫扎特传，这个电影，当年其实比莫扎特当年有名的 人 很多 很多，对， 而且有一些绞尽脑汁去搞一些事儿的人，但是经过时间，大家会记住的人只有他。 我觉得每个作品自己会说话、 只有他，对， 他有自己的生命力， 对，作品本身是有生命的， 但是我觉得刚才就是那个。听观众朋友说啊，你很遗憾，因为这个作曲家都是去世了以后作品才能，我觉得也不遗憾，因为至少你有东西留下并且传世，我觉得很好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能不能传世这个历史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对，当然都希望可以 要相信时间， 对对， 确实是这样， 留下一些好的作品。 其实我那个时候，可能那是在我考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拉琴拉到高三，高三那个时候课业还是比较重的，然后我妈就说，哎，你要不要去考一个比如说音乐学院之类的，我说我如果考这个的话，我以后可能第一种是去当老师，第二种是去当那个音乐家，我说可能两个，我觉得我都还 是一个规划很清晰的一个人， 但是那个时候就想了一下，因为手风琴它的这个比较窄，说实话，然后懂得他能够欣赏他的人接受他的人很少，然后我当时就想了一下，我说哎，要不然算了吧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去试试其他的，但是其实我还是很感谢他在十多年来陪伴我当中，其实给了我一些隐形的帮助， 对 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像你刚刚问我说我在国外很累，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出国的人都会面对这种，但是我特别感谢真的那个时候有音乐，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是比较矫情的说就是读书和音乐，然后就是帮你走过了那个很难挨的那一段日子， 可以说音乐帮我们成长啊。那么在这个一段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回来讲讲他们长成以后的故事。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的，您刚才听到呢这个作品哈、啊，哎，它非常的有意义，它是我们的今天两位嘉宾共同创作的一个主题曲，是电影《文朝荣》的主题曲。我们首先来请祝老师来给大家讲述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吧。 这个文朝荣这个电影呢，其实是去年我们拍摄的一个就是阴谋人物、它是一个主旋律的电影、现在刚刚在七八月，我们七月份刚刚在全国做了一个公映、现在应该刚刚下线、对，然后他是贵州的一个就是一个时代楷模，优秀共产党员，然后我们去年在贵州毕节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根据就是根据一个真人真事然后改编的一个电影，由王洛勇老师来做主演。 主演 对，我是这部片子的那个执行制片人，所以也是这个音乐总监，所以我们当时呢在当地呢做了很多的采风，就是收集了当地，因为他当地是一个苗彝杂居的一个地方，苗族和彝族杂居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有很多当地的这个音乐，所以我们就把当地的音乐元素呢采集回来以后，然后我因为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因为我这个中间是从音乐到电影做了一个转变啊，对，我回国以后呢，之前做了一段时间音乐，然后做了电影，所以呢，我就当时因为时间紧，任务重，然后呢，就怎么办呢？只能这个 当了救兵， 对，所以呢，就紧急这个情况下呢，就搬了这个救兵，然后就把这样一个从来不写。就也不是从来不写，就是对主旋律我就请王老师这个为我们创作了这个对， 所以这个大概王老师用了多久把它创作出来， 这主题曲吗？ 对 有一天晚 有故事 有故事 有故事 有一天晚，因为这个词是当地的一个领导写的然后呢，然后我拿到这个词以后，因为这是我夫人的第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工作，然后他们是其实他们领导找到的，他们说哎你丈夫就是做这个音乐啊，然后他们就因为开始也感觉不太方便嘛，因为我们这个关系，然后他们找到我，然后我就把词挂在钢琴上啊，然后有一天回来每天在那弹一弹，然后有一天。 两三天吧， 到家里已经十一点多了，下班，在钢琴上坐了一会儿，弹了大概十五分钟、20分钟吧，然后第二天他上班的时候，我说你来，你过来。 第二天早上， 然后我在我那工作室，我说给你弹，你听一下，他听了，他就录了以后，他们觉得挺好。因为我以前、 就是、旋律就已经出来了 整个都出来了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这样的电影所以说因为我觉得写歌是很难写的写歌是非常难写的。 一会儿你们可以听一听他以前的这个音乐创作的特点 是不一样的风格 是完全不一样 的完全不一样 他之前一直跟那个万马才旦老师就是万马才旦老师的几个电影作品都是由他来作曲的对包括塔洛对 包括去年威尼斯的电影节包括金马奖 有进入威尼斯 而且我回国以前是其实是很少接触影视这个领域的都是做音乐会啊歌剧啊是音乐会作品回国以后做了影视然后也是反正我觉得都 他做影视也基本上都是艺术电影艺术院线对 我觉得都挺好但是 夫人开了先河 然后我觉得还好就他们还满意这点让我感觉到很心放下了要不然的话这样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这样题材的第一次的创作 而且我看了这个电影以后其实我也被他那个主人公的一些事迹所打动确实很不容易他是一个贫困就是有点像当年焦裕禄的那样一个 因为他 一 个当地真的非常的对他是一个 中国最穷的应该是一个贫困的一个 基层的干部就村委书记最基层的然后带着全村的人真的是脱贫致富因为我去了那个地方他以前是那个当地是一个喀斯特地貌就是联合国就说这个地方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对根本就不长树但是这个人他就真的是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一定要带领我们村的人走出去我一定要带领我们村的人脱贫然后他就认识用了这股劲儿然后现在我们再去到这个当地已经就是 山上已经长了很高的树了， 嗯 嗯，成片成片的绿油油的， 嗯、就是，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在毕节拍戏的时候应该很苦吧？ 对啊，我们当时在当地，对，真的， 我们应该有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这个应该是吧， 对，就是我这个在泥里边，我们所有人的鞋子全部都废掉，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泥泞的路。 这个是 这是导演，这是我跟导演在谈，因为我是后期介入的，就是这个片子的补拍过程中，这个片子其实之前有在拍，我是参与了这个剧本的这个后期的改编。 那这张照片呢？ 啊，这一张不是，这张是后来 我自己的，这张是另外一个作品。 对对，是我拍摄的另外一张作品。对，这也是你看我们搭的棚，我们的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茅草房里面。然后这对我跟导演在监视器前面。对， 这个你们是在说什么？ 就是在聊当天的，就是在补拍一个孩子的戏吧。这个应该是学校里边、对，然后就在说作品。那里有一个小孩，我背了一篮草的一个，你可以看一下。 背了一篮草的照片， 对对，这个不是，这是当地的一个下面应该是 这个是领衔主演， 对对对对对，王 洛 勇 老师， 对对对， 这个是当地的村民， 是当地的村民，他们就经常有个篓子背。我那边有一个，就是有一张是一个小孩，他可能只有七八岁，就下面、就这个图的下面。哎，不 是这个吧？ 那 个可以再讲述一下。 对，然后就有个小孩背这个篓子，他每一天呢都要背那么高的，就是我背了一下，特别的沉。他每一天都要背着那个草，然后大概两趟吧。 那个草是用来做什么？ 就是喂 饲料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地对喂养嘛，对。 应该是条件还是非常艰苦。 对，当地真的非常艰苦。 这一张照片应该是另外一个作品吧？ 对对对， 是 这个是我自己拍摄的，这是我因为我在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了，这个 又去读书了。 对对对，就是离不开学习，就是对，就是 一直在不断的进学。 没有没有，就是对，这是我的一个毕业的短片。对，七月份我在电影学院，这个有播。 这部片子叫 起舞 啊， 对， 应该有这个视频。 这个名字是来源于那个 前两天正好是尼采的生辰，就15号。对，我是来自于尼采，叫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我非常喜欢对这句话。对，所以 这个是他的这个， 对对对，这是我们拍摄的时候。 这是电影拍摄的一个片段。 这个片子的开头部分有音乐呢，我也是这个只有就是作为一个好的制片，一定要懂得这个把控这个经费，所以呢家里能用得上的都要用上。 省钱了是吧？ 对， 省钱了，质量还很高。 对对对 对。当时祝老师为什么会想做这个起舞这样的一部片子？ 这个故事这也又是有故事。对，因为这其实这个男主呢是我弟弟的同学，然后我的弟弟他就是一个舞者，然后我们身边也有，因为王爵也经常做舞剧，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我学舞蹈的人，所以呢因为舞蹈可能你们都知道他这个有点运动损伤的感觉。对对，所以学舞蹈的人他这门艺术其实挺残酷的。就是他会受伤，他会面临比很多正常的人很早的就会他的事业巅峰就达到了，然后受他刚刚说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限制，他慢慢的他的事业他不可能永远在舞台上跳， 会和运动员的属性。 对对对，他有一点对了。我这个男主他就是他受伤了，然后他不能再作为对他的那个月叫这个膝盖这个 半月板 对切除了，所以他就是不能跳大跳，也不能做大的一些托举啊一些动作， 所以他的身份其实他作为一个自由舞者的身份其实受限制的。这个也来自于尼采的一句话，就说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就是带着镣铐在跳舞，这就像上帝把我们的翅膀剪了，我们还要学，还我们还是要学着飞翔。所以他就是这样，就是他的本来的身份，我这里面对他的就是三个身份，他本来是一个自由的舞者，同时他又是一个教员，他是一个老师，他教孩子们跳舞，但是孩子们呢又就是总是会有这个老师嘛，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迷茫，孩子们的不成器等等，然后他同时他还是一个军人。对，他是文工团的，他是对，他是国家就是文级文工团的一个成员。 所以这个故事是讲述了他的职业生涯， 他的也不是他的职业生涯，是他这个青就其实很符合我们青年说，是他的他在30岁的时候面临的就是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吧。 其实就像他说的，其实他缩小了，应该就是一个人他的梦想和现实中的一种反差，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自己对于梦想的一个 对， 其实不只是舞蹈，其实 他的梦想是自由的飞翔，然而现实呢可能要给他很多的智库的困惑。第一个这个是偏头，对，所以就像从 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当时拍摄的一个片段， 对，这是片头的部分， 这是他的梦境， 对，这是他的梦这个我们为什么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当然我本身我觉得我是属于这个浪漫派，对，他是这样，对， 是这个男主人的一个梦， 对， 他 梦 想自己还能跳舞但是一份梦就醒了 然后现实很残酷， 他就要穿上衣服上班 我很想看这部电影 是吗？ 很想看一下很想看一下还觉得这个情节比较 拍得非常好，拍得非常好， 谢谢， 这是来自爱人的一个肯定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另外的，这个是在什么时候的？ 就是对，这也是我在拍摄的现场，就是 这个是 工作时候的我，在 工作的状态， 导演的那个状态就比较邋遢了 助导演的状态，还有这个也是当时， 这也是对，这是我们在舞蹈教室排练，对，就是排演，对， 这个也是， 对，这是我们的摄影师，非常的辛苦。 这个呢， 这是文朝荣的拍摄通告 这是上一部作品， 其实我突然感觉这个祝老师现在特别幸福。就是然后以前学音乐然后王老师也学音乐然后现在呢又转型做电影，而且呢这个电影和音乐的关系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有时候一部好的作品出来之后一定要有这个好的电影音乐， 对 然后二者然后能够相融合， 对， 然后才能够就是有机的融合之后，就二者才能够更加能够看到电影的味道，然后也会能够更加欣赏到这个曲子他创作的一些， 对，因为电影其实就是视听的音乐嘛，就是视听不是视听的音乐，是视听的艺术嘛，然后视觉视效我们通过一些大的视效然后还有听觉上，就像你说的是相辅相成的， 对， 因为我在学习作曲的过程中呢没有遇到像王老师这样任由我自由飞翔的这样的一个老师所以呢我想我可能是对后来做的电影以后发现可能被音乐耽误了太多年 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成长， 那现在是我的领导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家庭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电影它也是因为它的主题曲背景音乐而后来更为经典的，比如说像《燃情岁月》 《 珍珠港》呀， 对，《燃情岁月》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是，就是你每次听到它的那个背景音乐的时候，你反而会更加的去衬托这个电影的美， 是 它的经典。 不过我想说一句，就是因为虽然我们是夫妻，但是比如说这个起舞，刚才我说拍的非常好。包括温超荣 是客观的是吗带主观色彩的 就是因为艺术创作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让我 好好写，我就能写出来。 哎，没错， 一定是我看了这个电影，我有感触，所以说我才有感而发，而不是你我 而不是因为你是我的领导。 对对对， 反正我所有的拍摄，整个的所有的就是我的所有的工作，王老师一呢是从来不探班的 啊， 二呢是从来不过问的，反正就是就是三步状态吧啊，然后就是但做完了以后呢，我东西拿给他，比如我从贵州回来拿那个小样给他，他就会认真去听。然后我的拍摄也是，我在家就是凌晨，可能因为很远，在西边拍的，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部队大院不都在西边嘛，然后我从大东边去那边我都要凌晨出发的，早上 很辛苦， 对，然后很早就去，然后一直拍到深夜才回来，他顶多就哦回来了，然后走的时候也不知道，然后就是他不太过问的。但是当我把这个拍完了，哎，给他看这个小样，我说你帮我把音乐的部分看一看怎么结合，然后他会很认真。 这可能是跟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我是 是不是比较大条， 然后我不太喜欢过多的这种言语上的这种就没话找话，或者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人是需要一个保持一个很平静的安静的一种状态，而不要去过多的打扰他啊，很多时候好意也是一种打扰。就是我是希望他需要我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很多时候我是这个就像我到了国外一样，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感觉到很自由，其实很自由就是表示没有人管你，这管我不是说不管他，不是我不关心他，而是说我很放心他， 错误的理解了自由的意义， 我让他去任意去做，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他把这个东西拿给我，然后但他也给我很多自由在音乐上，对，他也不会给我设立什么限制，对，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比较深度的互相信任吧，就是这个 好羡慕啊， 非常平顺的然后转移到了爱情的话题，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们继续聊创作， 不知不觉的秀恩爱，然后就哇好幸福， 潜移默化， 在我们在说作品的这个作品确实很好，他说你们好幸福。 好，我们聊创作， 我们聊创作，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王老师的另一部作品啊，叫做马头琴协奏曲，来听一下。 好，这个可能比较长，我们听 比较长，我们听一个片段 啊，听一点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一个作品呢？ 是2016年，在北京音乐厅首演的一个部作品。这是关于蒙古族的，我去那边采风，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蒙古族的朋友，然后正好有一个项目，然后我就创作了一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今年会在新加坡、台湾都会演，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就我夫人是一个读书型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跟她相反的一种人，我是慢慢 实践型， 我是创作型， 我是慢慢就走向了这种田间地头了。我内心有草原情节，所以 这个作品去年我们受邀在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华人的这个年，就是新年的一个音乐创作，是华人作曲家。然后当时台湾国立国乐院的一个交响乐的一个指挥听完这个作品以后，当时在马来西亚就违约了他的这个作品，所以他今年12月带着这个作品在台湾，在台北进行公演。 好，我们来听一下。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北京时间的9:32啊，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青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大咖带你聊艺术。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副教授王老师他的一些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一个是马头琴协奏曲，那个比较长哈，不如我们再来听一个吧，这个叫国脉钢琴独奏，来感受一下。刚才听到的是王老师的一部作品，叫做《国脉》。我们先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吧。 这部作品是我回国以后做的第一部大型的这个纪录片音乐。 嗯， 这个是《国脉》，它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100周年，拍了由中央9套吧，应该拍了一部6集的大型纪录片。 嗯， 叫《国脉》。 嗯， 然后当时找到我以后就想让我做这个音乐，因为那里面的那个馆藏都是中国的上千年的这个历史， 对， 然后就他们跟我说什么要很这个是要宏大的 主题， 然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可以，但是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你呈现出这个宏大，因为历史我觉得是安静的，是啊，我不想要太多的激情，所以这个是前三集的主题，然后一会儿你们可以放一下那个春，就是它的片尾曲，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清唱，所以说这里面整个都没有用交响乐，没有用这些大家以为应该用的那些东西，反而用最简单的方式能够做出一个就是我想用减法，就是用简单的方式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就是这个作品就是国脉的主题曲。 所以刚才就听到了一种就是在音乐里面漫步的这种感觉，其实好像跟国博的是你慢慢的看，静静的感受我们国家的这些文化历史，其实是 对 我觉得是很能符合的。如果是你太吵太激动太炸的话，怎么安静的去 听不到自己的心。 对呀、 所以刚刚你说我可以就是读一些，我经常有时候会自己读一点文章、我就会用这个音乐，就它很能带入带你进入到那个状态。 是吗？因为没有跟我说过 因为你给他很多自由 版权， 是 不 是 他现在是在跟我说版权 是吗？ 为什么没有跟我说过 所以说我们今天放的这个确实是啊，这个需要征求一下王老师的同意这个王老师已经同意了、这一次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片尾的曲子吧，叫春。所以大家刚才听到的是王老师的一个国家博物馆的一部纪录片的片尾曲，叫春。为什么会叫春呢？这个跟他那个纪录片有什么样的关系？ 可能是我觉得春像生命一样嘛，万物 生长 复苏。我觉得历史虽然很重要，但是其实今天更重要。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并不是悲伤。所以我觉得像一个轮回一样，历史的车轮永远是在往前走。所以它就像一个天使一样，在很安静的去这个唱的歌。这个人是曹富佳，也是刚才唱那个 非常巧的是 唱那个文朝荣的那个， 对，唱文朝荣的也是他，所以你想这个风格变化很大。 对，我觉得完全 时隔多年又合作。 对，这是我很早以前合作的，后来这个他们单位又找到他。 他事先并不知道的，然后我们在找到的时候发现，他原来也唱过他的另外一个作品。 原来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缘分。 就是可能是我这作为一个东方人，我觉得东方人有我们自己的哲学和价值观、世界观。这是我对历史、对生命、对很多东西的感悟吧，不一样。 下次去国博的时候，要不要自己在耳机里面循环这首歌，然后自己来感受一下？怎么样，孔文？ 可以的。 孔文深深地沉浸在刚才的音乐当中，无法自拔。 因为我一直 孔文是个音乐爱好者，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王老师给我的印象，然后包括今天节目开始之后呢，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内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啊。在生活当中，包括您刚才也提到，就是音乐创作是需要安静的啊， 也需要激情吧。 怎么？内心澎湃，他已经演完了很多那个内心戏。 其实我并不安静。我只是有安静的一面。 对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多面的。 对，王老师 每个人都是多面， 就是对他的这个可能在音乐里面就是好多的激情，在生活里面确实是比较平。 但比如说马头琴开 马头琴 那个就有很其实我的音乐分成两，基本上就是要么就非常静的，要么就是非常有爆发力的。我的音乐里很少去讲爱情。 为什么呢？就太小了吗？ 不是，我觉得怎么说呢，爱情是我 我很少去讲生活中的那些事情 啊。 我觉得生活中大部分是情绪，人的情绪偏多。今天吃这个东西好看了，明天恋爱了，后天失恋了。我觉得人的情绪一直在起伏。我更喜欢在艺术当中，我更喜欢去表达一些永恒的东西。当然不是说爱情它是不永，我更喜欢我不喜欢去活在情绪里面。因为情绪我觉得 是短暂 太多变了。我觉得这个是，所以我就是有生活中我也是个很世俗的人。很那个， 对，我这个说，王老师 吃肉喝酒， 我就想喝点酒， 喝酒吃肉，什么就是， 你并不是很佛系的一个人 啊，不是， 没有， 就很 他有，我觉得可能，我感觉他是属于草原的。 是属于是我的老乡是吗？我们的草原。 对，所以说王老师想表达那种激烈的情绪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以马头琴呐、蒙古族音乐的那种元素，比如说是酒歌呀，是那种来风格来体现出自己那种特别奔放激情的那种创作风格。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夫人也说我，就我跟那些少数民族人在一起， 对，身边有非常多的， 他们把我就当成自己 蒙古族朋友、藏族朋友， 他们就是把我就像他们 天然的融入当地， 就觉得我就是他们的人，而我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没有任何隔阂。可能我骨子里有向往这个东西。 对，他前阵子去了一趟藏区，然后去青海跟万马才旦老师拍一个电影， 整个剧组全是藏人。 对，然后他去了以后完全没有，就立刻的第二天立刻融入当地，然后 没有什么适应的过程，瞬间融入了。 对，然后那剧组杀青，然后他就去威尼斯，他不是今年唯一的威尼斯获奖的这个小壮士一只羊嘛，就是他。然后我就回北京，刚在一起特别开心，他也很喜欢我，然后我也觉得很投缘。 为什么呢？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特性让你觉得很喜欢？ 很沉静， 沉静， 而且很包容。我在那边我也跟夫人发微信说， 他就跟我说觉得到了藏区以后心很静， 就一切回归到生命本来的样子，生命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就跟他们在一起很少听到他们不说很慌张，或者说不可以穿上，你会发现他们什么东西他们都接纳。你告诉他，哎，我今天来不了了，我明天怎么样了，他们永远都是好的可以的，好的可以。就是他们没有去设定生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而是接纳所有的东西，这里面包括好的坏的。而我们其实是往往只接受好的，一旦堵个车，一旦干嘛，一旦这个事情不和想象不一样，我们就感觉到 焦虑暴躁。 那藏人，我觉得可能跟他们信仰也有关，但是他们这个生活的状态，我觉得是我向往 你喜欢的 啊，我喜欢的，我喜欢的，所以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来听一下刚才的那一段马头琴协奏曲的一个片段吧，因为这个比较长，来感受一下。 可以听后面。 所以我们刚才啊，从这个音乐当中感受了一把这个在草原上飞驰的感觉啊。孔文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万马奔腾的感觉。 你现在要回来， 对， 万马奔腾的感觉。 嗯，这是王老师在音乐里的激情。 感受到了，这次感受到了。那未来那个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未来我们就说工作，因为就是我们还有这个本职的工作嘛，所以我现在依然在做着这个电影，做着这些就是跟音乐也相关的这些东西。我们接下来，我现在去年我们还拍摄了一部这个就是公益电影，就是由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一起做的，就是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个就是秦怡老师，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他已经96岁高龄了。对对，去年我在上海，我们请了这些老艺术家，是中国第一代影幕上出现的这些老艺术家们，然后他们一起合拍了一个片子叫《一切如你》，然后也有一些中青年的这个演员，像张艺兴还有聂远，这些中青年的这些艺术家的参与，就是讲尊老敬老爱老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呼吁我们就是更多的人关爱老年生活。对，这个片子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这个制作，预计今年春节档我们会上映。 春节档的时候， 对，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叫什么名字？再给大家 一切如你，然后主题曲《一切如你》呢是张艺兴演唱的。 这次没有求助王老师了。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要求助王老师，后来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对，然后就觉得王老师休息吧。 对， 因为大家听了他的这个音乐的一个创作风格，我觉得我这个总以工作为由难为人家也是不对的。 王老师以后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我没有太详细的计划。 王老师不是一个就是要去计划的，不，但他有这个教学计划，学校已经有教学计划。 对，学校里面有一些创作上我觉得随缘。虽然有很多东西要写， 但是好像下个月可能要去下个月有在台湾有演出，在新加坡有一个专场。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创作这个东西，我不想把我就像好多做工作一样安排， 算工作量。 对，我以前一直以为，我觉得嫁给作曲家肯定就是比如说上午几点到几点我是不能够去 打扰， 比如说打扰。对，我觉得作曲家应该是从早上几点到几点是一个创作时间。 你是随时可以打扰我。其实是应该这样的，但是我不想变成这样，就是因为这也是我回国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我想先活成一个人。因为在国外我看到很多艺术家，我身边很多艺术家，他是个艺术家，生活中也是个艺术家。让身边所有的人都很难跟他接触， 他可能没有放下。 对，就是他在舞台上是那样，在舞台下是这样。其实这是我跟一些中国一些戏曲大腕们接触的，我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中国戏曲方面有一些人在舞台上是非常光鲜的，下了台就拎着篮子去买菜了。下了台 完全两种状态。 我觉得很佩服这样的人，就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在我看来是我觉得很，就现在不是很喜欢用成功这两个字，我觉得这样人是成功的。我就放不下的人是 没那么成功的。 我觉得是 没错， 把自己架在上面是很累 很累很难受的。 所以我在生活中，我希望我能够生活中就我尽量做到一个正常的，然后在艺术当中呢是可能属于我自己的世界，但是我尽量这个东西不给身边人带来那种困扰。 最后其实还有一首王老师的作品叫做《三字经随想曲》，这个为什么会创作这样的一个曲子？ 这个初衷其实特别，我回国以后有一天我们去音乐学院，去到北京的金帆小学去那个做指导啊，我看到一个大概7-8岁的小女孩拉二胡，摇头晃脑 的 拉， 哇， 我看着她太美了，太美了。这可能也跟我在国外跟孩子包括残障孩子接触有关，所以我对于孩子有一个天然的一种，太美了。 但到初中拉二胡他就不晃脑袋了， 嗯， 知道吗？他 小时候很天然， 他就变成了小孩，就是摇晃拉，我就看着他，我脑子里这个所有的这个音乐的构思就全部流淌出来，回家里一个礼拜就写出来了， 嗯， 然后这是我现在我如果我自己想听我的作品，我自己最愿意听这个作品。 嗯，而且这首曲子现在目前的这个 演的非常多， 演出非常的多，对， 而且很多个版本，因为这个曲子很松弛。 嗯，改了很多，就是交响乐版，还有扬琴版、古筝版。 对 对，去年在博鳌经济论坛的时候，也有演华人新春音乐会， 演的古筝协奏曲， 古筝协奏曲版本。 今年在马来西亚演的扬琴协奏曲， 去年马来西亚， 然后各种版本都有，包括在新加坡给习近平主席演的是由新加坡华乐团给他演。 对，新加坡华乐团找了8个华人海华裔。 啊，嗯，就是什么马来西亚人啊，嗯，什么印尼人啊，不同的人去演， 来听一下吧。 啊，我们听一下，从开始。 9:56，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副教授王珏老师和他的夫人，也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导演，也是音乐人啊，祝老师。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听我们后面的节目，叫做活力 Music。 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两位嘉宾和大家说再见吧。 好，谢谢大家。 好，谢 谢 大家。大家再见。 好，拜拜，明天见。 拜拜， 再见。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